Hello， 各位好，欢迎来到这期 WebView， 我是王颖， 我是静理。 那这期节目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网飞最新上线的《爱死亡机器人》第三季。还是挺高兴网飞上了这么一部片子的，因为最近的生活还是比较丧吧，因为毕竟被关了两个月。虽然说现在是所谓的防范区，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最松的一个等级，但是莫名其妙就被提及管理了，就还是不能出小区，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说能够欣赏到网飞 S 机这样的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极大成的作品还是比较期待的啊，最起码第一季是这样的，第二季可能会差一点。那包括本周其实也上线了杨紫琼主演的《瞬息全宇宙》，其实看完之后都会有一些惊喜的地方吧，就是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下还有人在创作这样的作品还是挺开心的。那我们就先说一下《爱死机》第三季的一个总体感受，然后我们会再分集聊我们的观看体验，同时最后也会聊一些就是过去三季的一些比较有印象深刻的作品吧。其实第三季可以看成是第二季的下半季，因为第一季有18集，第二季有9集，第三季有9集。其实表面上网飞是喜欢一次性放出所有的剧集，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作品和早点和观众见面，所以说本季加上第二季在故事数量上可以堪称第二季的下半季吧。那本季的导演阵容也同样可圈可点，比如说由蒂姆米勒他的代表作像死侍啊，像终结者，以及像戴芬奇他是心灵猎人啊，曼克的导演。那我们要不要先说一下这一季的看完三季下来的一个总体感受吧。 好的。其实说实话，就是看完第三季的时候，因为第二季没有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就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太看懂，还是因为就是它故事性没有第一季那么强。就其实第三季看完之后，我觉得它相比于第二季来说，它故事的可读性更强了，然后但是就没有像第一季那样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包括这个故事剧情的这样一个设定，以及它最后给人带来那种心灵上的感受吧，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的一个整体看法，就是说我看完三季下来，其实网飞使用这种动画的形式来表现这个故事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爱死机这个系列其实有一个特点，就特别像中国的夜航船，就是没头没尾上来就给你交代一个故事，就前情怎么样这个人物怎么来了，然后为什么到这儿，就可能不会去琢磨太多，然后就故事就这么发生了，就让创作者和观众更聚焦于故事本身讲的怎么样，而不是合理性啊角色塑造这些上面。所以说它是利用了动画这种能够打破限制比较多的那么一个特性来呈现，所以说动画也是比较适合来做这种天马行空的这种故事的渠道吧。然后其实这也是符合网飞一贯的这种策略，就是说他要打全球化嘛。你可以看到网飞有很多的这种动画剧啊，像是恶魔人啊、猎魔人、奥特曼、恶魔城，还有像挺火的那个英雄联盟啊，包括像我们小时候的猛兽侠一样，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要打这样的动画的这么一个场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它换一套字幕，然后你放到任何一个国家，换上当地的字幕，其实就是当地的作品。其实对于网飞这种全球化扩大它的用户规模，其实非常有帮助。 但实际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这三季就是 S 机它就有它比较青睐的一些题材的类型。 对，我感觉这三季下来就基本有一些类型片了， 就比如说就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然后还有就是外星生物、异形生物这些，然后还有就是人类政治政权斗争也会有，就是它就是这种剧情就非常的多元。 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就很多的场景也是没有太脱离第一季第二季的那些那个脚本，比如说第一季我们讲机器人或者讲一些具体的某些怪物的场景，其实你可以看到第二季第三季它是沿用了这么一个拍摄的想法那我们到后面具体单集的时候会具体去聊。然后我想再说回第三季，就是我在看这部剧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三季真的要比第二季好吗？第一季它可能珠玉在前，就大家的评价太高了，然后第二季可能就扑街了嘛，可能它的口碑没那么好。那我在想就第三季的回归会不会让 S 机这个品牌能够起死回生或者说更好一些。但是我看下来就是它没有让我具体的去记住某一个故事，就可能 第二季给我的感觉就可能还有那个巨人，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啊其他的故事，但是第三季我总体看起来就是没有一个能让我记住的故事。但是我看预告片其实期待是非常高的，嗯，所以说你现在让我回答说它是否比第二季要好，我觉得不好说。但是我能肯定的是，就是肯定不如第一季好，因为第一季毕竟拍的太好了。然后你刚才也谈到说为什么啊，第一季会拍的那么好，其实有一个背景知识，就是第一季是每一个导演负责一个故事，所以说他18个故事是有18个导演在拍。那其实这一季的话，包括第二季，其实他没有那么多导演在拍了。其实他可能一个导演要顾及主要的精力，可能要分散在5-6个故事上，或者更多的上面。所以说，我是觉得可能这种以前这种单元剧啊，偏单元剧的电影，其实每一个故事如果分配给一位导演，他会特别尽力的，无论是构思这个剧本，包括后期的剪辑拍摄，他都会下很大的啊心血在里面，而且他不会受到一些限制，就可能团队上可能他为了妥协或怎么样，他啊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他自己，所以说一个人来拍一个故事，其实是啊能体现出很强的作者风格，所以说第一季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经典的作品。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吧。就可能第一季里面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这些作品，其实他们的原著小说也非常的优秀， 嗯， 然后后面就是第二季第三季，就是其实第三季它更，我觉得比第二季更好的一点就是它其实故事性更强，这也是就是我决定要来就是赶紧去在它放出来之后去录这个播客的原因。起码就是我当下觉得它是有故事性的，就是虽然说这个故事结局可能就在意料之中，或者说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但是可能像就不会出现就是第二季我现在几乎想不起来就是一些故事，就可能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可能要说如果第一季像是小说的话，可能第二季就有点像就是散文啊，或者说是那种 就偏意识流了， 就是继续情感的那种， 嗯， 就是他就是偏意识流，就所以说就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除非说你有共鸣，所以说对这些故事可能会比较喜欢，但是普通大众的视角来看还是更喜欢就是比较精彩的故事嘛。 对，以上是我们对第三季包括之前的一些作品的一些总体上的感受。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三季的单集的感受环节，那这里面可能会涉及部分剧透，建议各位先看电影再收听以下节目。好，那我们先说第一集。第一集是那个三个机器人退场策略，其实这个是一个跟第一季的第一集去做了一个呼应，讲的就是三个机器人去探索人类灭亡后的世界，然后看就是人类怎么把自己玩死的嘛，然后大概是这么一个场景。 对，第一季主要是在描述他们去，其实我看第三季的时候我就怀疑，我以为就是我看错版本了，然后后面我发现其实他们还是有不同的，就是第一季里面这三个机器人其实是在尝试去理解人类生活的各种细节，就是他们是如何生活的，然后第三季才是去就是去看就是人类最后是怎么走向这种剑拔弩张，然后就是分裂，以及就是建立新世界，然后最后到就是可能去尝试去别的星球去生活，这样一个过程。 嗯， 就其实第三季的这样一个气氛是更加压抑和紧张的，我觉得。 对，然后他其实也没有交代说人类是怎么灭亡的，就大概就是就讲了他们去探索或者反思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场景可以分享一下吧，就是第一个场景肯定是最后的末尾，他那个猫讲出伊隆马斯克的这么一个一个小小的彩蛋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在他们的一个中间部分，就是说就他们走到了一个地下室里嘛，然后它里面都是一些政府的高官的尸体，可能是这个部长或者那个部长，然后他们的餐桌盘子里是一个人的尸骨。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当时他们可能吃到最后也没有吃的了，然后怎么办呢，他们做了一个极端的选举，就是选举谁就把谁吃掉。然后这个算是对当时的一个种政治的这么一种刻画吧，我觉得可能偏于过于符号化或者场景化了，因为你觉得可能就是我们最后活下来的一定是这几个政府的高官吗，或者他们最后也一定会沿用这种 投票选举的形式嘛，我不知道他是刻意为之，还是说就是他没有想好具体去怎么呈现这个末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其实就是我说的他比较青睐的题材类型，然后他这次是融合了两个，一个是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还有一个就是人类政治政权斗争。就他比较喜欢这两个元素，就是恰好都融合进去了。还有你说的那个猫，其实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他也在人类灭亡后的世界里出现过，就是三个机器人发现活着的猫，然后当时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镜头吧，就是机器人尝试去摸猫，然后并且在这个影片的最后就出现了非常多的猫，然后他们考虑怎么去处理这些猫，就是给后面留下一个伏笔嘛。然后后面我们发现就是原来这个猫就是最后都上了外太空。其实发现就是这个系列影片他对这个猫的感情就很特殊，就是像第一季第五集《噬魂者》，就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啊？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去跟一个就非常厉害的一个怪物去斗争，然后这人类他有就是一些武器嘛，然后可能就是在这个跟这个怪物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处于下风，然后这个怪物呢突然就看到了一只猫。然后它的瞳孔的这个月牙形状就变成了猫咪的形状，然后这个怪物就退后了。然后当时人类以为它是怕猫，但是我感觉不是，它应该是被猫萌到了。就还挺可爱。 然后其实第一集的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你说它超前吗？其实它也不超前，因为它里面涉及了很多对于互联网巨头的这么一些讽刺，包括说里面的富人不去改造他们的世界啊，他们去反而去想另外一个星球去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其实这个其实它是跟当下会联系的比较近，不像是说我们200年后或者400年后的一个样子，而是说当下的我们对于整体的互联网的一个高度的关注。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片子叫《不要抬头》，它是网飞最近出的一部片子嘛。其实这第一集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一个那部电影的一个微缩版。那部电影也是讲说陨石要撞地球了，然后有一个科学家就是告诉人们这个很可怕，但人们最后都不信，然后最后就是地球还是毁灭了，然后那些高管啊或者有钱人就移民到了坐了火箭去了外星。然后最后的一个特点其实跟这个是有点呼应的，就是他们坐在一个太空舱里，然后出来之后就被当地的这种食人的生物就吃掉了。然后这个的片子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上太空的其实是猫，其实也不是人类，就可能人类最后也没有逃到最后的外太空。其实他们两个结局是有呼应性的，我觉得。 其实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科学技术就可能并不会像我们就是所想象的那样去发展，去就是拯救全世界人类的生命怎样，就是它可能还是会受一些就是人类意识形态的影响。 所以本质上是对当前的这种甭管是互联网企业啊或者当前的一些现象的一种反思嘛，对于科技进步的一种反思嘛。 就科技它最后还是会受到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牵制。 但说回来这个也不是一个太新的议题，其实它在第一季的时候包括第二季的时候其实有的部分已经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了。 对，就比如说有一个片子是就是当酸奶统治世界。 对， 这个我觉得故事性不是特别强，但是就是它其实就完全是在讲就是怎么样去统治一个国家，然后去维持这样一个政权。 所以说总体看来我觉得第一集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吧，因为可能之前看过不要抬头，然后这种对于技术进步带来人类社会有利有弊的反思它也是一个老生常谈，所以我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我也不知道网飞把它当第一集，其实它的故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那么强，如果说一个新来的观众来看的话，其实很容易给这部片子定下一个很一般的基调。那接下来我们聊第二集，第二集是名字叫做《插进旅行》，这个讲的就是大概一个特别像太平洋大逃杀的一个故事，就是有几个海员然后在海上进行远行，然后突然发现了一个特别大的螃蟹，然后就船员们陆续要给这个螃蟹送吃的，然后只能不断的杀掉自己的船员，然后最后那个船长为了活下来就跟这个螃蟹做斗争，最后跑了这么一个故事。其实我总体看上来没有太大的感受，就是一个揭露人性非常非常怎么说非常 简陋的一种描写方法，就是说可能我们要活下去，但是这个螃蟹呢我们又打不过，那我们必须牺牲身边的人来给这个螃蟹，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啊路数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故事。 嗯，其实我对这部的印象也是一般，但是我就在想，就是首先这个主角他的出发点其实是就可能他不相信其他人，他只觉得就是自己能够就是控制住这个事情的走向是最好的，所以说他是避免了这个螃蟹去那个岛上去害那个岛上无辜的人民，这是他的出发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其实并没有权利去决定其他船员的生死。 嗯，他其实本身也不是船长，他是一个夺权者，你会没有发现。因为你看他那个最初他是从那个螃蟹的吃的尸体取到了钥匙，通过那个钥匙拿到了枪，然后他才成为了这个统治者，就船上发号施令的人，就是他怎么就体现了这种在极端情况下对于权力的渴望，就这种人他们会对这种会做一个描写。 是的，不过他另一方面就是他敢于去跟这个就是螃蟹做斗争嘛，他用计谋去使得他葬身海底。嗯，就是总的来说这个故事挺复杂的，就是没有说一个特别明显鲜明的这样一个基调。 嗯 嗯，而且就是说句题外话，就从第二季开始，我觉得第三季就是对于这种就是他这个死亡这个议题，就可能他描绘的这种手法就更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更热辣一点，就是说更直接真实一点。 那我们进入第三集，第三集是机器的脉动。然后这部片子让我想起了那个第一季还是第二季的，就是沙漠上有那个大鱼的那个场景，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哦，你是说就是空中出现了一堆彩色的鱼。 对，它那个叫鱼叶嘛，它那个叫鱼叶。 哦，我有印象，我有印象，我也觉得它跟那集非常的像。但其实就是人物背景却不太类似。就我反而认为就是它这个故事背景就有点像那个第一季里面的裂缝以外。 啊。 然后还有那个第一季还有一集叫做帮手，就是具体来说就是他那个不慎就是掉出这个预定的轨道之外，然后他做了一些牺牲才又回到飞船里。 嗯，其实发现都 是 幻觉。 没有没有，那个帮手那个不是幻觉。 嗯， 就不过整个就是故事那种这种玄幻的感觉确实挺像就是渔业的那个。 嗯，然后他会有一个交代的背景，就是他的队友死了嘛，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拖着他的队友走，而且他那种设定就是他走不下去了他就嗑药。 我猜想是他就是氧气含量已经非常低了，然后他的那个宇航服坏了嘛，然后可能他这个呼吸装置是不能够自由拆卸的，所以说 他必须要带着， 对，他必须要带着他队友的那个完好的装置他才能继续走，我猜是这样。 嗯，有道理。 而且第二方面也有可能就是要把那个他队友的尸体带回去吧，可能是这个出发。 然后我不理解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吃药会变强的设定，好像就是说走不下去了就嗑一段时间药，然后会产生一定的精神上的副作用，然后可能又能继续走下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会，可能是让剧情更加的合理化嘛，因为他后面的看到的一些事情都是通过想象或者虚构出来的。 对，他其实很多故事的这种背景都是一种科幻的，一种非常就是赛博朋克的这样一个手法。 嗯， 他是借用这个就是设定来让他出现这个世界，然后让他出现这种失忆的这种想法，这样就是这个故事才能借那个星球之口来说出来。 我觉得第三集可能有点像那个第一季的渔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强调说人和自然的一个共生关系。比如说这一集他就是人死后他的物质死掉了，但其实他的精神就通过那种抽象的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表现方式就进入到了一个星球本身。我觉得可能他会更强调人和自然的这么一种关系。 可能是在，我觉得这是药物的一种作用吧，就是在提示他，就是你的那个肉体可能消亡，但是你的灵魂却得以永生。 嗯， 所以说他可能就会看开了，他就能够坦然接受了。 嗯， 他就我接着要说回那个裂缝以外啊，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在说，就是他的原著是就是天鹰座裂隙之外嘛，他是在讲就一行人，我简单来说啊，就是一行人到了，就是坐飞船到了外太空，然后他们偏离了预先的一个轨道，然后后来大家都陷入睡眠了，然后后来男主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就他发现他遇到了以前的那个情人。 嗯， 他后来就是根据种种迹象表明，他发现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因为他跟之前他们就是从坐飞船离开到现在这个记忆完全衔接不上，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嗯， 后来他才发现其实这也是他的幻觉。 对， 而且是外星生物就因为怜悯他的处境然后给他带来的幻觉。 对，让他活在梦里嘛。 对，他后来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就是真实处境，所以后来他还是选择回到梦里。 嗯， 就结合这个来说，我觉得第三季可能这个星球，不是说这个星球，就可能这个药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坦然接受。 嗯，那他最后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啊结局嘛，就是人去跳进了那个岩浆里，然后最后他的意识基本上跟这个星球好像融合在一起了。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死亡这个议题就是换了一种描述手法，就不是不再是那种就是残酷血腥，然后 而特别浪漫的一种方法。嗯， 对，是 这集算是一个扣题嘛，爱死亡机器人，然后扣了一个题，然后机器人是第一集扣题，然后接下来呢，嗯，还是扣死亡这个题，就是也不能说扣死亡这个题吧，第四集是迷你亡灵之夜。其实我看这集的时候会特别的啊有新鲜感，就好像从来之前没有看过这种素材，你会发现它是在一个啊模型，好像所有的场景都是在模型里展开的，然后你的视角也是特别特别。 其实有的，其实有的，就是第一季有一集你记得吗，就是男主和女主两个人有一个冰箱，然后他们打开那个冰箱之后就叫冰河时代，然后他们打开这个冰箱之后就发现就是他们能看到就是地球的演化还有人类的更迭的过程，就这个也是通过模型来就是体现的。 我觉得那个冰箱反而是像后边的那集，就老鼠进化的那集，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单独去聊老鼠的时候再多聊一点这个事儿。我们还是想聊回这个第四集的迷你亡灵之夜啊，它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不断的快进，不断的模型演变，然后最后快进到地球毁灭。其实他想用这种方式就告诉大家，你人类的任何的一个动作，甭管对你人类多么的重要，在历史洪流面前都是非常快的一瞬，都是不重要的。你包括他最后那个结局是什么，放了一个屁，宇宙放了一个屁，就是最后大家就是怎么打这个僵尸，全球发核弹去炸地球，那其实对最后他会从地球到银河系再到更大的这种星系，最后配了个音，一个屁的声音，就告诉大家你地球毁灭了又能怎么样呢，就对于你区一个人类很重要的地球毁灭了，不过在宇宙中在银河系上就是一个屁。其实这种是一种特别怎么说呢，谦卑的写法吧，就是说人类在宇宙面前真的不值一提，你的任何的有什么自然事件啊，或者说人类的演变其实都不重要，在历史的洪流里都不重要。 嗯，其实在他后面结局呈现之前我没有想到就是他会是这样一个利益。 嗯，你觉得是什么利益？ 我觉得他之前可能会说，就是因为到了那个就是发射核弹啊，然后是就是人类无法抵抗啊，然后这到了这儿，我可能就是觉得人类并不是说这个地球的主宰，这个地球的主人，就是他随时有可能会被其他的生物替代。 嗯， 就他不能够以一种就是我是这个地球的霸主来以此来认定自己的身份。嗯，其实第一季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个一集啊，就是在说他们在抵御就是外星虫族。 嗯， 然后他们是一个农场嘛，然后就他们用各种那个机械去那个打击这个虫族。 哎，那集我很喜欢。 到最后， 嗯， 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才是侵略者，就是那些虫族是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家园。嗯，我当时真的以为是这个利益啊，不过我觉得这集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本人还是挺喜欢这种就是微缩模型。 嗯， 我觉得用 这种上帝视角去看这个模型，其实还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之前看过一个展览，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就是种种的场景，然后用微缩模型来体现。然后那个展览其实不大，就大概有几个房间那么大吧。然后但是那个微缩模型可能就是花了他们团队接近半年的时间去制作。然后这些微缩模型是可以动的，就是从就是矿山啊，然后什么森林啊，然后草原啊，然后什么就是人类的城市啊，然后游乐园啊，然后这些都是，还有海滩啊，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然后他们有各种职业，然后还可以动，就从这个视角去看这种人类生活，真的就是特别吸引人。然后当时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设定，就是他这个展览是分白天和黑夜的。 嗯， 就是白天和黑夜，就是他们会用不同的灯光，然后人类会产生不同的变化，然后这个社会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们时间是非常快的，就可能一个小时就是一天。 嗯， 所以当时可能就在这个展览里面大概花了就接近一周的时间吧，就是他们这种人类社会接近一周的时间。 嗯， 就是你站在那个视角上，你就会发现就其实怎么说呢，就可能对于他每个人来说，就他每个人看自己生活的视角可能就和外星球，就是外太空那些生物看他们的就是视角完全不一样。就可能你会觉得就是他们每天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周而复始，然后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可能他们自己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他的那个开头，包括他的这个啊标题啊，就说他是从一个有亵渎性的墓园性爱引发的后面一切的悲惨的结果。然后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是否感觉到熟悉啊，因为我在那个啊《鼠疫》里也读过相应的场景，就是说啊，如果瘟疫继续蔓延，那么道德观念也随之松弛，然后古代米兰人在墓前纵欲的场面又将在我们这里重演。其实他讲的就是一种礼崩乐坏嘛，然后可能是人类自己作，把这种社会礼仪啊，抱着道德秩序全部破坏之后带来的这么一种啊惩罚或者天罚这么一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于当代的道德秩序的没有被遵守的那么完善的一种表达。 嗯，但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就是如果说你还回忆得起就是冰河时代那里来说的话，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引发僵尸的一个导火索吧。 嗯。 但是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根本原因， 嗯， 就有可能就只是就是那种 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就是历史的巧合，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可能历史有无数种可能，然后他们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导致了历史的这样一个走向，就这是非常偶然而且不可预知的。 嗯， 就所以再说就是人类其实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未来会面临怎样的就是境遇，就可能发生的这一切也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嗯， 我觉得反而是这样一种想法吧，就结合你结局的话，可能就在想就是其实你说你人类中间能做什么进行抵抗呢，其实他有可能已经做了更好的选择了，但是可能并不太能够影响结局吧。 嗯， 我觉得 还是一个宿命论嘛，对吧？你觉得可能这一切都是天注定的，他也改变不了。 对啊，就有可能如果你是一个上帝视角的人，你就会发现就是一场就是庞大的灾难，然后人类可能觉得是因为就是啊我们破坏自然，或者说我们就是无休止的去捕捞等等等等，后来你发现有可能只是有上帝视角的人去打翻了一个杯子，或者说是把这个人类的这个居住环境不小心破坏，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他们没有办法预知的。 这也是一种特别虚无的这种想表达的东西嘛，对吧？就是可能人类你别觉得自己会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对地球其实对地球完全不 care， 你不过你做那些事情从地球的这种宇宙的尺度来看不值一提。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五集，就是杀戮小队开杀的这么一个故事。他讲的就是特种兵去打一个狂暴巨熊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总体上比较暴力，比较血腥。 是叫蜜獾吧，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是一只啊拿枪拿炮都打不死的一只熊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然后总体来说我没有什么看法，这就是一个有暴力情节的这么有打架情节的这么一个爽片。我觉得可能一个 大学生这种电影学院毕业作品也就是这么一个水平，我不想做太多的评价了。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充数的这么一张，我没有太多想聊的。 嗯，确实，我也看不出来有任何利益，就可能就是一个 爽片、 动作片吧。 嗯，对，视觉上的一些奇观吧。然后我们进入第六集《虫群》，然后讲的就是可能，就两个科学家在外星的这么一个环境下跟虫子这类生物进行一个沟通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的观感呢，其实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部电影叫《风之谷》，讲的也是大概这么就是，人类的环境受到了破坏啊，然后出现了很多的虫子，然后虫子出现了占领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领地，然后他们之间也产生了相应的等级秩序。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集总体这种设定上，我首先就并不太买账嘛，它是一个之前就有的这么一个设定，同时它出现了一个纰漏。什么纰漏呢？就是他用了本季相同的桥段，比如说在第三集的时候，就螃蟹跟船员打架那集，其实也有一个就是螃蟹去拿着人类的尸体去说话，跟那个主角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在虫群这一集也会有那个虫子的王后拿着那个女主角的身体跟男主角去对话的这么一个桥段。 嗯，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种本来就是一季九个故事，但是你出现了相同的桥段，我觉得这好像是有点不能让人接受的事情。其实第二季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桥段复用的这么一个场景了，就比如说那个机器人对于人类的入侵啊，包括那第一集，包括还有那个外星人的那个跟机器人打架这么一个故事。从这一点我觉得可能网飞做的就不是那么尽善尽美了，他这种桥段的复用，而且让人这么明显的，而且都不做变换的这种使用，可能有点让人无法接受。 我觉得这一块倒是无伤大雅，但是我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就是我把这一集还是归类于就我说的它比较青睐的题材类型中的，就是人类政治政权斗争里。 哦，为什么？ 就是它虽然说表面上是在说外星生物和异形生物，但是男主跟女主说他们想利用这些虫来为人类而工作，就是他给出的理由是什么？说他们不懂得去仰望星空，去 反正没区别，对吧？他们自己干活跟给谁干活没区别。嗯， 对，所以说他们正好被我们所利用，就是这正是人类自大的一点，就是人类不仅是拿这种视角去看其他动物的， 嗯， 包括就是人类对人类自身也是这样的。就是也是这样统治去奴隶的， 嗯， 就是人也是分 高低贵 贱，就包括人类对人类自己也是这样的，就是去奴役，去就是划分这种阶层等级来进行这种统治盘剥。 是，哎， 然后女主当时问了说，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去剥削吗？对吧？其实就是在说这一点。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女主最后同意了，然后他同意的前提就是说，你只要对这个整体的生态或者那个大虫子最后虫子头没有伤害，那就是可以的。他是这么一个逻辑，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不破坏整体的这套生态系统，那你的任何做法都是可以接受的。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嘛？ 嗯，也就是说，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我们不进行屠杀，就不行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我们对他们这种族的这种奴役，这种就是这种驱使，这种剥削就是合理的。 嗯， 就是人类一直是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这样一个态度。 哎， 对，就是说他们就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没有说真正的从这种就是我们也是地球上的一个物种这种来考虑。 嗯， 就比如说所有的物种被人类就分成了有就是害虫、益虫， 能吃的， 然后就有害生物和就是对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 嗯， 他们根本就没有对这种已经演化了上百万年这种一种生物的一个尊重吧。 对，太自大了，完全是把人类的那种自大这种自私体现得很好。你这样来这个故事还是有一定的利益的。 嗯，是的。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故事，第七集《梅森的老鼠》。哇，这集是我看的比较开心就能看得进去的一个故事，因为整体的所有的这些集吧，然后我觉得这集是最能吸引我看下去的这么一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讲的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农场里，然后一个老头发现他农场的老鼠进化了，就是开始变成 原始人开始那种有枪有矛能跟他对打的那种感觉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灭虫的小队嘛，然后一开始用了特别低级的灭虫的手段，但是被老鼠打败了。然后后来出了一个特别厉害的机器人，然后最后那个老头看到老鼠里都有伤兵，就是人们会往那些伤员治疗身体的时候，就帮助老鼠把这个机器人打死了，就大概这么一个故事。但其实这个故事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有点像第一季的那个冰箱。那个第一季的冰箱不也是人类看着某一个世界或物种进行演变吗？然后这个故事不也是人类看着老鼠进行演变，变得越来越强？其实它给我一种就是很有期待的感觉。我甚至觉得可能它到最后会演变成就是老鼠掌握了特别高的智能，特别高的技术，就跟那个人猿星球一样，猿球崛起一样，就是可能那种猩猩能跟人打仗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它最后就戛然而止了，就到了人类跟那个老鼠和解的这么一个场景就结束了。我觉得可能还是篇幅的原因，如果能把这个故事展开了讲，我觉得完成度会更高一点。但是说回来，这个故事也不是一个特别有新意的故事。其实这集虽然说好看吧，但是立意上或者说新意上，我觉得就挺一般。 我觉得他最后那个结局是和解，反而并不是因为篇幅所限。我觉得他其实很能说明问题，就是你发现那个老头发现这个就是老鼠他们就是有伤兵，他们有这种家庭社会的这种概念嘛。 嗯， 然后他就突然就是对他买的这个机器下手，然后这样他和老鼠就突然就是握手言和，就是他老鼠就会非常感激他这一点。 嗯， 其实就像是，就是他提到一个词儿，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战。 嗯， 就其实是他是在暗示，就是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是一场战争。 嗯， 其实这个机器它到最后就是它也没有完全失去功能，等于说，其实老鼠这一边就已经基本上处于一个败势。 嗯， 然后但是这个老头的突然出现，就是他突然的那个，可能说是他共情吧，有可能是他那个怜悯心大发，然后他就把他这个机器毁了，然后就放了这个老鼠一马。就其实有可能，我觉得这个就和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这个是老鼠这边的一个国运，就是他没有办法预知的，就有可能他会走向毁灭，有可能他会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机会他以后还能继续繁衍。这个其实就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就是你并不可以说啊，就由于我们就是发展出了一些智能，然后我们非常的勤勉，然后我们那个就是非常顽强的去抵抗入侵的敌人，然后以至于就是我们最终获得了胜利，然后我们就是繁衍了千秋万代。其实这是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的，就是它有可能是最后会被毁灭的。 嗯， 这只是就是历史的巧合，历史的偶然， 历史的宿命又来了是吧？ 对、 嗯、 就是给它一线生机罢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和人类就是整个战争史什么的，就是你很多时候就会在反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赢得这场战争等等的什么，其实可以说没有特别的一些理由吧，我觉得主要还是国运在里面。 嗯，然后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细想一下非常可怕或奇怪的一点，就是那个老头买的机器人是用来杀那些老鼠的，整个故事讲的就是杀老鼠的那个策略吧，那个画面非常的残酷。我记得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老鼠被扔到天上玩命的用那个机关炮去打烂了这种场景。其实我看那些包括像是那个有一个老鼠一家嘛，他们往外跑，然后那个机器人过来追那个追他们那些人，最后把他们都杀掉了。其实对老鼠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这么一个对待方式。但是就是因为老头最后人死了，那些老鼠看那个眼神或者就立马感恩戴德了。还给那个老头来了杯酒，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说白了就是既吃不记打嘛，就有点不太现实。你都对我这么残了，你只是说你最后流露了一点就是恻隐之心，我就要跟你和解。其实这个我倒是不能理解的，恩威并施吧，就可能就是恩威并施的一种人类的现状。 这可能就我想的可能会稍微远一点啊，就是我联想到就是像。差不多在上世纪初到上世纪50年代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你会发现像尤其是西方国家那些比较有名的贵族，然后那些绅士，就是他们整个人都散发着那种仁义礼智信这种气质， 嗯嗯， 这种人类最高尚的一个美德。但是你往上翻三代，就是他们的家庭全都是那些靠杀人放火抢劫然后掠夺剥削来获得财产，然后进行这种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才让他们就是过上了这样的一个生活。 嗯， 对，其实就是不管说这个怜悯或者说是到后面就是人性之光这一点吧，其实他们你要是走到这样一个强者的位置上，就是人类社会走到这样一个强者的位置上，他的初期势必是伴随这种就是强权这种暴力这种杀戮。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的有点远啊，就是我通过就是老鼠的这样一个抵抗史然后就能想到这一层。 我只是觉得可能我对老鼠的最后做法没办法接受，如果我是那个老鼠，我看到我的家人死得那么惨，我绝对不会因为他最后怜悯我一下而跟他和解，反而这是我的一个机会，我就会趁他不备让我们一起做一些反击，这是我应该做一个被屠杀了那么久的一个老鼠啊，最本能的当时的一个反应。 其实他当时已经没有选择了，就是他所有能当做武器 的、啊、都是伤兵是吧， 就是他所有能当做武器的就是那个农场主之前的一个机器嘛，然后他们已经就是有敢死队去撞那个机器，已经把那个机器毁了，所以说他们就没有可以拿来抵抗的一个资本了。所以说他们可能如果说为了能让他们这个国家或者说他们这个种族延续下去，可能就只能这种握手言和， 嗯，先和解再说， 就甚至可能这个老头最后还会做出一些就是比如说我要援助你，然后我要那个就帮助你这个重建家园等等，这些就特别像人类社会这种发展历史、 嗯、 就是战争之后的这样一个重建。 对对对，嗯，我可能就想的过于理想化了，你那个可能就是更加的现实，我作为一个小的弱小的种族，我想要活下去，那好吧，我只能忘记你所有对我的伤害，跟你握手言和。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故事，第八集隧道密穴。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没头没尾的一个故事，就是特种兵然后追一群逃犯吧，然后到了一个洞穴里，然后这个洞穴呢就是有很多的虫子，就这个场景其实非常像盗墓笔记啊，我不知道原作者看没看过啊，包括像后面他们碰见那个 还有那个木乃伊， 对，那个外星的那个啊怪物，像不像那个什么万奴王，我这个、有点那个意思，我觉得可能就是啊，有点那种盗墓笔记的感觉，只是说更加的克苏鲁的一个版本吧，我觉得。然后最后的结局我觉得也没有太让我就感到啊意外，因为最后那个万奴王或者那个怪物吧，他有一种能力啊，就是能控制人的心智，他是通过就是你看他，然后通过你的视觉来控制你，然后让他能够尽快的逃离封印嘛。然后那个女主角为了不受这种蛊惑，就大家都把自己的眼睛挖掉，然后慢慢就走出去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我忘了是叫什么名字，但是是很火的电影，就是说你看到某个事情你就会被它蛊惑，你会就会做出一些自杀呀或者自残的行为，具体的名字我忘记了， 这个好像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桥段吧，我觉得 就这是一种克苏鲁嘛，就克苏鲁的一种写法，就是说人类对于未知的恐惧，你也不知道它怎么攻击你，你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但是呢我就有通过这种掠夺你无感的这么一个方法来控制你。然后最后那个场景也非常的像，就是最后他们走到了一个盲人学校，就这个是个大本营，我说的是那部电影里啊，就跟这个比较像那部电影里。哦，最后他们走到了一个盲人学校作为一个根据地，为什么那些人没被这个怪物所感染呢，或者说没被这个怪物所控制心智呢，因为大家都是盲人，他没办法被这个怪物控制。然后这个网飞的这一集呢，其实也到最后就说我把眼睛毁了，我不让你控制行不行呢，其实也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故事的一个桥段，所以说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集的画工我觉得非常好，角色的刻画，整体的画面调度，那种颜色的搭配我觉得绝对是上乘的，但是这种剧情的推进上我觉得没有太脱离这种常规的剧本，所以说我对这集也是感受一般吧。 嗯，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想法， 嗯， 没看出更深的利益了。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集吉巴罗，这个也是爱死机第三季的压轴之作，最后一集。 其实我 说实话，我对这一集还是比较期待的。就我看到倒数第二集的时候都没有出现，就是预告片里的镜头，然后我就猜想到了它应该是最后一集。 嗯， 就其实我看到那个水妖嘛，可以说是就是浑身都是珠宝的这个水妖， 嗯， 就有一种，就虽然说他什么都没说，但是我就有一种就是那种就宗教题材，就是尤其是就是邪教， 嗯， 邪教，然后 邪典 巫术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其实我对这个题材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说我一直都很期待这一集。 嗯，其实你看他那种画面的感觉像不像第一集的那个目击者，就是那个在香港的那种追逐的那个场景，就是有被杀人然后慢慢的轮回嵌套的那么一个场景，你还记得那一集吗？ 记得记得，就是我觉得这一集是特别去体现那个赛博朋克这种色调的这样一集， 夸张的那种妆容啊，丰富的服饰啊，以及颜色的那种色调啊， 就是，这种彩色就特别写实，就是它这种色彩特别丰富迷幻。 嗯， 它其实我当时看那个证人这一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大概是在零几年比较火的一个漫画家，就是他的笔名叫本杰明， 嗯， 就是他比较出名的一个作品是记得， 嗯， 就是他的作品就完全是这个风格的，就是用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色彩，就是他的背景就完全是那种就是这种饱和度非常高， 就很华丽嘛， 然后非常丰富 的 对 对对，非常丰富的这种色彩去体现的， 嗯， 然后同时我也觉得这一集就是非常有艺术性，就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没有台词， 哎，好像是完全靠动作， 对，而且就是他整个水妖的这些动作就完全是用就舞蹈的形式来体现的，我觉得艺术性非常强。 但是我反而就觉得这种艺术性吧对整体的情节推进是一种阻碍，就是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他真正想表达什么，或者这个剧情的走向是什么。你比如说那个士兵，主角士兵，他是个啊聋子，他没办法受到那个水妖的蛊惑嘛，这个我是看了那个文本，就是那个这一集的摘要我才知道的，之前我都没有看出来他是一个聋子。我知道他之前想表达就是很多其他士兵被蛊惑了就自相残杀嘛，然后到他这儿好像他在河边在做什么，其实我都没有感知到，哦，他是在向我传达说这个士兵是个聋子，所以他没有受到蛊惑，我这个点都没有 get 到。 其实你从后面可以看出来，就是他喝了红色的这样一个河水之后，然后他就突然就开始受到这种影响了，就是他你可以看到他就明显的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症状，而且不自觉的就向河里走， 嗯， 就所以说你能感受到就是他跟之前是有变化的，就之前他没有办法受到这种蛊惑，但是这个蛊惑你要说是看到他这个人吧，你其实能发现这个士兵这个骑士他是能看见水妖的，所以说肯定不是因为看， 嗯， 就只能是通过听到他的这个就是叫声，就这个有一点像就是童话里面就是说 九头蛇嘛，对吧，九头蛇的歌声嘛，就迷惑海员的嘛， 嗯，是的。 而且这里有一个场景特别印象深刻，就是他追到了这个水妖， 嗯， 然后把水妖上面所有的这种财宝或者那种鱼鳞啊金片全卸下来带走了，然后那个水妖就变得光秃秃的， 嗯， 然后他就把这个人推到河里了，然后最后这个水妖好像是又复活了吧，然后复活之后看到身边自己这种被剥夺一空的感觉就开始怒吼了，就开始变成那种特别癫狂的状态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想表达什么，是一种掠夺吗，还是一种什么。 我觉得从最直观的一个看法的话就应该是抢劫了，你要说更深的利益的话就可能是这种掠夺。 嗯，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就是有这种就是压迫女性的这样一个利益，但我觉得可能没有，因为不知道就是他身上的这些财宝财富就代表着什么。 嗯，我觉得女妖吧，它是代表一种神明的这么一种特征。为什么说女妖是神明的这么一个代表？因为你可以看到女妖对这个人是有感情的，这个士兵睡觉了，她还跑到那个士兵的旁边去搂着他睡觉，所以说他本身是不想加害于他的，他是想做些事情来跟他产生一些联系的。然后之后这个士兵慢慢随着追随他，然后看到啊他的身上有很多漂亮的首饰啊，或者很多漂亮的啊金银财宝，就掠夺一空。我反而是觉得 是一种人类对于神明的亵渎，就人类已经不相信神明了，人类已经不相信说我遵守某些天定的这种基督教的也好，或者怎样一些教义可以作为我一些人生准则，而去全抛弃掉，我就信眼前的利益，我就信可能把你这个神明打倒之后我能从你身上获得什么利益，我更遵循这些东西，更加直白的利益，而不是那些劝人向善的或者说让人遵守一定的清规戒律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这种一种表现在里面。 就你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里的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二战启示录。 嗯， 就是在讲那个二战的炮火之下，就有一些文明和就是这种遗址建筑被破坏了，然后当时被破坏的应该是一所农神庙，我觉得有点像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原始的这种文明，原始的这种就是这种历史啊文化啊，就是被这种侵略，被这种那个现代文明，就是现代这种可以看到他们这种盔甲骑兵的这种装束就被他们破坏去取代这样。 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第三季的一个总体感受，以及对于分级介绍的一个详细的说明吧。然后还是打个分吧，你觉得可能第三季最值得看的还是哪一季，如果你推荐给大家的话。 嗯，我第三季还是觉得吉巴罗这一集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就是艺术性和利益上都很深刻。 嗯，那我这边推荐第七集吧，梅森的老鼠啊，就是那个老鼠的进化演变史的那个故事，然后其他的故事我觉得就一般了吧。 嗯，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延展一下，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的一些比较不错的故事也推荐给大家。 对，我觉得尤其是第一季吧，我第二季倒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然后我觉得第一季还有挺多可以推荐，就简单说说。 OK， 那我们回到第一季，推荐几个你觉得不错的故事。 我推荐两个吧，但其实第一季有很多我觉得故事都不错，就首先像那个讲外星生物和异形生物，就是桑尼的优势这一块，其实这个故事意义还蛮新的，但是我不准备就是细讲这个，因为第一季里面的故事都特别优秀，所以说就是我说像这样的水平的故事可能就是在中间是一个平均分的一个水平。 嗯， 所以说我最喜欢的两个故事应该就是骑马的作品和裂缝以外。 哎，为什么呢？ 对，然后这个骑马的作品它是由一个短篇小说就骑马蓝来就是改编的嘛。 嗯， 这个与其说是一个短篇小说，其实它就蕴含就丰富的这种遐想这种意识流的东西在里面，就其实它的故事挺简单的，就是在讲就是骑马是一个人名，就他在这个故事开头是以一个文明世界的这样一个人来出现的，就是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他执迷于一种颜色，这种颜色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骑马蓝。然后这种颜色别人都没有办法去模仿，然后但是这个颜色对于他来说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意义。 嗯， 然后这个颜色代表着就是他从他是一个就是小机器人，就是他从被创造之时，然后它是一个专为了泳池而设计的这样一个打扫的一个机器人嘛，所以说这个骑马蓝是它在泳池里看到的这个颜色，就所以说它到了最后就是生命确起，然后之后它一直就是在怀念这种颜色，不如说就是它在怀念自己还是一个就是小小的泳池机器人的这样一个生活。 嗯， 其实这故事非常简单，但是中间穿插了很多就是他想 不忘初心有点 对，就是他对于这种就他对于这种人生的这种 就追本溯源的那种理念嘛，对吧， 就是对于非常这种宏观的这样一个思想，就是他想回到他最初的这样一个地方。 嗯， 但实际上他已经经历了很多就是像这种人事的变故了怎样的，但是可能就是给人一种特别沧桑的感觉吧。 嗯， 就是他的原著小说也写得非常好，当然就是他的动画其实也完全的拍出了这样一个水平，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我觉得没有办法用语言来简单的去描述吧，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去 对别犹豫赶紧去看，对吧。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这样一个就是裂缝以外。 嗯，天鹰座裂缝之外。 嗯，对， 我其实最喜欢第一季的片子就是《天鹰座裂缝之外》，因为它的那种甭说最后的那种反转也好，或者这种大宇宙的那种世界观之下，其实是非常震撼的。 而且它的画面其实非常的写实的那种 3D 的画面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说在这里就不再多做剧透了吧，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吧，这个也是我第一季最喜欢的一部片子，天鹰座裂缝之外。然后其实第一季大部分的片子质量都非常高，都非常非常高，我希望大家就是可能如果还没看可以尽量都看看，就不会有踩雷这么一说，我觉得第一季的质量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第一季讲到这里，我们第二季可以要不再推荐几个故事。 其实第二季的话也谈不上推荐吧，我觉得个人认为故事性比较强的就是第一集的自动化客服。怎么说呢，就是鉴于是第二季的这样一个内容的话，就所以说也不加剧透了，就是它在题材方面应该是属于我说的就是具有自我意识机器人这一类的，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分类没有那么准确了，就是属于机器人这一范畴的。 然后我推荐一个吧，第二季的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溺毙的巨人，这个我也是觉得第二季虽然说那么拉胯，但是我觉得可能唯一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这个这一篇，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巨人他有强烈的那种奇观感，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就是豆瓣里面有一个小组就专门叫巨物恐惧症，类似于这个这样一个小组，就是你像那种不管是自然的或者说是像人文景观那种，就比如说一尊巨佛摆在你面前，就会让你觉得一种特别的那个震撼这样一种感觉。 其实总体我看下来我还是觉得可能第一季的调性起的太高了，就是它太完美了，那第二季可能它是一个非常拉胯的一个存在，因为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那第三季虽然说挽回了一定的这种颜面或者分数也好，但其实实际上还是不如第一季的，所以说可能确实是因为第一季的珠玉在前太明显了，就没办法，后面真的是很难超越了。其实很多这种三部曲啊，包括这种有续集的电影，都是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 第 一部很强， 会好看一点， 第一部很好看，然后第二部第三部就很可能越来越差，就是能拍好其实不是必然，是偶然。而且我一直在想就是爱死亡机器人它这个三个特别大的主线主题已经确定好了，那在第一季的时候它是通过这三个主线第一次给你呈现故事，你感到很新鲜很陌生，那到了第二季第三季你已经见到过第一季的它那种套路或者脉络也好，你可能就不买账，不是因为它故事拍的不好，因为你看过第一季了，要不然你现在就可以，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接触或者听到爱死机，你可以先看第三季或者第二季，你看完之后再去看第一季，可能你对第三季或者第二季的观感就没有那么糟糕了。 对，就是刚开始去接受这个故事的设定，就你会看着看着形成一种习惯，就到最后你后面已经不去奇怪这个故事是怎么样一个背景了，就是什么都是合理的。 对，你不去质疑它，当你不去质疑它或者是思考它背后的一个逻辑以及它的走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片子本身就失败了，它的点子已经用尽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像这种片子现在的范围内来说都还是比较少见吧，就尤其是短片。 一集一个故事，尤其这种短片你说十分钟真的能讲透一个特别好的故事吗？我觉得也不能，所以说这种它十分钟就是一种也是一种限制，限制了它做更大篇幅的一个展开，能把十分钟的故事拍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是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故事的设定就很新奇，不是说他篇幅的问题。这种就是不用你过度叙述，就可能你用一两个镜头你就完全能明白就是他这个故事背景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种短片单元剧的形式，王菲还有一部剧我可能大家会更熟悉，叫做黑镜，只是说黑镜的这种篇幅会更长，它的每一个故事可能更像一部电影，而爱死机可能就是更像一个短片单元剧的那么一个形式，可以说它的两种形式它都在做尝试，只是看哪种形式更受欢迎。那这种短剧其实相比于黑镜那种一个故事讲一个多小时那种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它得到的话题度也更多，因为它的信息密度更大嘛。所以说如果说在话题关注度上，我觉得大家对于爱死机的无论是关注度以及期望都会比黑镜这样的影片要高。 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节目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你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音乐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我们的节目。那就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下期再见。